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2章葬礼之后第82集。 你来了。 海格打开门，看到哈利掀开隐形衣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声音沙哑地说， 是啊，罗恩和赫敏来不了，他们很抱歉。 不，不要紧，等你来了，他会很感动的，哈利。 海格大声抽泣了一下，他给自己做了个黑袖套，好像是用破布条蘸了鞋油做的。他眼睛又红又肿，哈利安慰地拍拍海格的胳膊肘，这是他不用费劲儿可以够到的最高部位。 在哪儿安葬的？ 哈利问。 林子里。 老天不行。 海格说着，用衬衫角擦了擦泪眼。 奥拉格克一死，其他蜘蛛就不肯让我靠近他们的网。看来他们只是因为他的命令才没有吃掉我。你能相信吗，哈利？ 诚实的回答是相信。哈利还痛苦而清晰地记得他和罗恩遭遇那只八眼巨猪的情景。他们很清楚阿拉戈克是阻止那些巨猪吃掉海格的唯一原因。 一间林子里从来没有我不能去的地方。 海格摇头道， 不容易呀，把阿拉戈克的尸体搬出来。跟你说吧，他们一般会把尸体吃掉，可是我想给他一个体面的葬礼，好好送行。 他又抽泣起来，哈利一边拍着他的胳膊肘一边说，魔药似乎暗示正该这么做。 海哥，我在路上碰到斯拉格霍恩教授了。 没有麻烦吧？ 海格说着惊恐地抬起头。 我知道你不该晚上离开城堡，是我的错。 不不，他听了我来做什么之后说他也想来跟阿拉哥哥告个别，他去换衣服了。我想他还说要带点酒来祭奠阿拉哥哥。 是吗？ 海格说，又是惊讶又是感动。 那他真好，而且没有告发你。我跟霍拉斯·斯拉克霍恩从来没多少交情，但他要来送老阿拉哥克。阿拉哥克会喜欢的。 哈利暗想，阿拉哥克最喜欢的可能是斯拉格霍恩的一身肥肉。他走到后窗口，看到了一幕相当恐怖的情景。外面朝天躺着一只巨大的死蜘蛛，猪腿弯曲纠结。 就葬在这儿吗，海哥？在你的花园里？ 南瓜地后面，我想。 海哥哽咽道， 我已经挖了坟墓，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说点什么，要的回忆。 他的声音颤抖着中断了，敲门声响起，他转身去开门，一边用斑点图案的大手帕擤着鼻子。斯拉格胡恩匆匆跨进门，怀里抱着几个酒瓶，脖子上戴了一条肃穆的黑色领巾。 海哥， 他用低沉庄重的语气说， 我很难过。 你太好了。 海格说， 非常感谢， 也谢谢你，不管哈利的禁闭，也绝不会那么做的。 斯拉格霍恩说：“ 悲哀的夜晚，悲哀的夜晚，那可怜的动物在哪儿？” 外面。 海格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 我们开始吗？” 三人走进了后花园，月亮在树缝间发出惨淡的光，与海格窗口的灯光混合在一起，照着躺在一个大坑边上的阿拉戈克的尸体，旁边是一堆十英尺高的新土。 真漂亮。 斯拉格霍恩说着走进蜘蛛的脑袋，那上面八只乳白色的眼睛茫然地盯着苍穹，两只弯曲的大螯在月光中一动不动。斯拉格霍恩在大螯前弯下腰，似乎在查看那毛森森的大脑袋。哈利仿佛听到了瓶子的叮当声。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欣赏他们的美。 海格对着斯拉格霍恩的后背说，眼泪从布满皱纹的眼角流了下来。 我不知道你对阿拉戈克这样的动物感兴趣，霍洛斯。 感兴趣？亲爱的海格，我敬畏他们。 斯拉格霍恩从尸体前退回来，哈利看见瓶子的反光一闪，隐没在他的斗篷里。海格又在那里擦眼睛，对此全未察觉。 现在开始葬礼吧。 海格点点头，走上前去托起巨蜘蛛，大吼一声把它滚进了黑坑。尸体撞到坑底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嘎吱吱的巨响，海格又哭了起来。 当然你受不了，因为你最了解他。 斯拉格霍恩说，他像哈利一样也只够得到海格的胳膊肘，但还是拍了拍他。 我说两句吧。 哈利想，斯拉格霍恩一定从阿拉戈克身上搞到了很多优质毒汁，因为他往坑边走去时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。斯拉格霍恩用缓慢庄严的语调说：“ 别了，阿拉戈克，蜘蛛之王。认识你的人不会忘记你长久忠诚的友谊。虽然你的肉体会腐烂，你的精神将留在你森林之家那片静谧的蛛网交织的所在。愿你多言的后代繁衍不息，也愿你的人类朋友在哀痛中得到慰藉。” 说的太美了。 海格嚎叫一声，倒在肥料堆上，哭得更凶了。 好了，好了。 斯拉格霍恩说着，一挥魔杖，那一大堆泥土升了起来，沉闷地压在死蜘蛛身上，形成了一个光滑的土丘。 我们进去喝一杯吧，哈利，扶着他那一边。对了，起来，海格。哦，好。 他们把海格扶到桌前的一把椅子上，葬礼中一直躲在篮筐里的牙牙现在轻轻走过来，像平时那样把沉重的脑袋搁到哈利的腿上。斯拉格霍恩打开了一瓶他带来的酒。 我全都检查过了，没有毒药。 他向哈利保证说， 一边把大半瓶酒倒进海格那水桶大小的杯子里。 在你可怜的朋友鲁伯特出事后，我让一个家养小精灵尝了每一瓶酒。 哈利想象着赫敏听了这种虐待家养小精灵的做法后会是什么表情，暗自决定永远不对他提起。 一杯给哈利。 斯拉克胡恩说着，把第二瓶酒分别倒进两只杯子。 一杯给我。啊，好。 他高高举起杯子。 为了阿拉哥克。 阿拉哥克。 哈利和海格一起说。斯拉格霍恩和海格都痛饮了一大口，但哈利得了茯苓剂的启示，知道他不能喝，便假装喝了一口，把杯子放回到桌上。 我把它从一个太阳大的。 海格悲伤地说， 刚孵出来时多小啊，像蛤蟆狗那么大。 真可爱。 斯拉格霍恩说， 以前把它养在学校的碗柜里，直到 海格的脸色阴沉下来。哈利知道为什么，由汤姆里德尔主使将密室事件嫁祸于海格，结果海格被赶出学校。但斯拉格霍恩似乎没在听，他只是望着天花板，那儿挂着几只铜壶，还有一束长长的柔顺光洁的白毛。 这不会是独角兽的毛吧，海格？ 哦，是独角兽的毛。 海格不在意地说， 从尾巴上扯下来的，它在林子里挂到了树枝上。 可是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那得值多少钱？ 动物受伤的时候，我用它们绑绷带。 海格说着，耸了耸肩膀。 特别好使，特别结实，你瞧。 斯拉格霍恩又痛饮了一口，目光仔细地在小屋里搜寻。哈利知道他是在找更多的宝物，可以给他换来大量橡木陈酿的蜂蜜酒、菠萝蜜饯和天鹅绒的吸烟衫。斯拉格霍恩把海格和自己的杯子又斟满了，问到现在林子里住着的生物，又问海格怎么能照看得过来。海格在酒精的作用和斯拉格霍恩的奉承之下开朗起来，停止了擦眼睛，开始兴致勃勃地大讲起护树罗锅的饲养。此时茯苓剂轻轻推了哈利一下，他注意到斯拉格霍恩带来的酒很快要喝光了。哈利还不会不出声的是续满咒，但今晚不可能的念头是可笑的。果然，哈利拿魔杖在桌子下朝快空了的瓶子一指，瓶子里的酒立即就增加了。海格和斯拉格霍恩都没有察觉，他们正在交流非法交易火龙蛋的故事。哈利兀自咧嘴一笑。